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珠宝周年庆范小爱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9月21日至10月7日，黄金货品满十克，首克仅剩60元，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听到你，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中午啦，欢迎各位，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今天的心情应该跟之前几天不一样了吧，所以还是邀请你换一种状态来，动动手指，稍微活动一下，伸个懒腰，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呢，我们一起来点播一首歌，送出今天的这样的一份祝福。或者呢，你也可以把你周末两天的计划和心情安排都可以在平台上跟各位分享一下。以往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开场曲可能会分享一些这个偏向于情感啊，或者是这种温情的歌曲，但是今天呢，我们换一种啊，哎，调节一下各位的情绪，开场曲先来听到的是米粒点播的庾澄庆《快乐颂》。 快乐吧，我想一下， 快乐它到底是 快乐其实不是什么东西，它是每天生活给我们的一份礼物，它非常的狡猾，就看你能不能找得到了。Don't worry， 今天来上节目之前呢，我还早上去了一趟传媒大学那边，看到很多同学在校园里面漫步穿行，有的是着急要准备去上课，然后有的也是要赶往地铁站，几个人说哎，讨论着要去哪玩，规划一下地铁路线大概时长多少，就感觉这种同学们相伴而行一起出去玩的感觉真的太好了，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怀念青春时光，怀念校园时光了吧。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此刻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呢，直接来点播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曲就好了。刚刚已经看到很多朋友，比如说丽、归去来兮、萧克成、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还有巴啦啦小魔仙。我们再往下看看，雨香、最佳羁绊、Mr. 白、宋丽、小桃、丽娜，还有谢谢涛飞、雪，还有哥哥哥，已经都来报道了。如果你刚才也已经在广播里面听到我念你的名字，就说明你已经完成了第一步，已经关注了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此刻呢，你只需要在下方的留言栏来写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同时告诉我想要把这首歌送给谁就好啦。继续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我很开心，他说想点播一首徐佳莹最美的遇见，要送给我的李先生，要谢谢你一直爱着我，陪着我呢，从115斤减到了92斤。以前的我很喜欢你，现在的我更喜欢你。也感谢你在我身边一直送给我的这一段简单的小幸福。 当你在我身边，记着微笑的脸是最美的诗篇，往事一幕幕重演，映在你的眉眼，你对我说月光下要坚强，时光吹散了少年，是我们一生中最美丽的遇见，我一直在人潮人海中寻找你熟悉的脸，用尽力气努力奔跑，只想 是 是我们一生中最美丽的遇见。我一直在人潮里百中寻找你熟悉的脸，用尽力气努力奔跑，只想 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今天有好多朋友在节目当中都希望把歌曲送给自己的伴侣，比如说考拉给我留言，他说周六呢是莫文蔚的演唱会，不能去看了，现在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送给我的老公。老公工作中打电话很多，我之前总是抱怨，可是到后来慢慢的理解他，老公也是一个好脾气，刚好我是那种急脾气，所以我也想在节目里通过这首歌感谢老公对我的包容。在12:13，我们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考拉送给老公的这首《慢慢喜欢你》。 书里走那些道，细处往外的傍晚，记得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继续，我们要来送出的歌曲来自《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他有一句话说的让我特别的生气，他说这是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了，9月21号周五，心呢已经长了翅膀啦，要迫不及待的要飞出去了。今天想在节目中点播一首《现在就出发》，送给依旧想要去看外面的世界的那些朋友们。12:17，来自《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点播这首歌，来送给自己即将开始的假期生活。 那儿应该有纯净的天空，那儿不必躲猎人的追杀。笑容和真实的想法，哪里不需要为谁而虚假。 继续，有望在节目当中送出的一份祝福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丽，他说想点播一首 Wake Up 送给自己今天的孩子的班级的小朋友们。今天集体过生日，妈妈和老师们呢也是秘密的准备了很多惊喜，想把这首歌送给孩子们，希望他们能够快乐长大。他们分别是柯瑞、思敏、博文、易文、彭宇、雅炫、琪琪、李荣以及张好。此刻在12:21，来自一位妈妈点播的 Wake Up 送给这些孩子们，祝你们生日快乐。 只是大大的雪点，今年暮春擦干后再出现，才够抱怨。我有独门秘诀，关上门找一条凄惨的雪，在风世界只要理智终结，不去危险。 以为摔得够惨，就拼命也翻不过，却梦到执着一击击中，大出这漩涡。 永不言败的态度，掌控着梦之舵， 唯有超强毅力，把不可能一概淹没。 心胸无声的无畏，枪口满痕击退。 深水的泪水 yeah, yeah, Come on, come on, 手心钻进火焰 yeah, yeah, 一生誓约的坚决， 谁隐瞒的时间，谁却如此激烈。 别拒绝，突然巅峰不是谁人都能追，双手抓紧一争高下的机会，要突出重围， 态度必须坚决， 无论加以必须的语言支配， 从零开始冲向全身的堡垒， 舍我其谁。 别怕黑暗势力，绝不放过一束光，举起上根扎进灵魂深处不退让， 最帅的任务将是冲击内在的膨胀，最强的战队将让实力飞，绝不虚妄， 追求梦想的无畏，枪口满痕击退。 化成深水的泪水 Come on, come on, 手心拽进火焰 一生誓约的坚决， 谁隐瞒的时间， 谁却如此激烈。 化成深水的泪水 拽进火焰 一生誓约的坚决， 谁隐瞒的时间， 谁却如此激烈。 对决如此激烈。 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柯瑞小朋友的妈妈今天送出了一份生日惊喜。如果说你也希望像他一样在音乐当中送出祝福的话，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栏直接打字告诉我想要送出的歌曲就好啦。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接着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在昨天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来自 Sunny 发来的一份声音祝福，我们先来听听他的声音。 思萌你好，感谢你每天中午能给大家带来一段愉快的时光。今天对我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在此感谢我的父母，感恩成长。我想点播陈奕的一首《九月的高跟鞋》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人。祝大家，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欣赏一首送自己的诗，自己创作的《九月》。色彩斑斓的山谷，桂花飘香的秋叶，茶碗藤树微醺的脸，在半开半浓的九月夜，在半醉半醒的秋光中，笛声悠悠，君自酒杯。九月不带绿荷向晚，却趁秋凉如今。 来自 Sunny 要送给各位朋友《九月的高跟鞋》。 冬季樱花鸟月，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悄悄地午夜，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这里不是巴黎，冬季樱花鸟月，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悄悄地午夜。走过了一长串的从前，好像看了一场一场的烟火表演。

本月26号晚，北京音乐广播将在京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北京轻骑兵爱乐合唱团将带来中外经典合唱曲目。这场合唱音乐会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资助项目。您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免费申请门票。继续来关注，前晚吉祥三宝组合中的爸爸布仁巴雅尔因突发心梗在海拉尔去世，享年58岁。昨天音乐人科尔沁夫通过微博晒布仁巴雅尔的女儿机场照，并称诺尔曼比他想象中的更坚强。2006年，布仁巴雅尔与妻子乌日娜、侄女英格玛组成吉祥三宝，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让这首歌成为当年最火的歌曲。我们三个就是吉祥如意的一家的画面，也成为春晚舞台令人难忘的温馨时刻。最后来关注，张艺兴即将在美国开启第三张个人专辑《梦不落雨林》Namanana 的实体专辑预售，同时以新人身份在北美正式出道。张艺兴希望通过这张专辑将华语流行音乐推介给全世界。10月19号，《梦不落雨林》Namanana 专辑将在全球同步上线。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各位，这里是每天中午能够在这里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情感分享故事的节目。下半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依旧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你可以像刚才那些朋友一样，通过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发送一首你想点播的歌名，或者是录下一段语音告诉我，我会在节目当中把你的这样的一份祝福送达出去，让更多的朋友来听到你的温暖和贴心。首先我们先来听到这位，这是来自花满溪的点播，他说想要点播一首特别符合心情的歌，周杰伦《牛仔很忙》，送给自己和同事们，因为月底加上节前真的是忙翻了，马上要继续工作，加油。 为什么不喝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很多人不长眼睛，小强都看不起。这手空拳，就说这么一样。 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忙碌的时候不要着急，不要发脾气，按照工作的优先级把时间都规划好了。你要想，现在的忙碌是为了假期的时候能够休得更加的舒服，对吧？也欢迎各位此刻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来进行点播歌曲，送出祝福。继续我们要送出的是来自 Richie， 今天很早就给我留言了，他说想要点播任贤齐的《好时代》，送给我喜欢的女孩子怡。我暗恋她很多年，那今天呢，2018年9月21号是他的生日，我要通过这首歌对他表白，祝他生日快乐，也希望他能够和我一起开创我们两个人的好时代。12点的38分为你送上好时代。 那个姑娘是谁家的闺女，芝麻黑的头发随风在摇摆，她的美老外看了也会发呆，追她的人已经到长城外。我没有很帅，但长得实在，我没谈过恋爱，看到你心花的不在、yeah、姑娘我没人爱，就当人心一扇，请把我写的诗收起来。都说我们赶上了好时代，日子过得越来越精彩， 节目该如何回听，特别是刚刚送出祝福的，希望自己的家人能够在节目之后也能听到这样的祝福。很简单，你只需要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听听 FM， 找到北京音乐广播，中午十二点你的故事我的歌，在节目下了之后你可以点击回听，把这段音频一并的直接分享给他的微信就好了。所以欢迎各位不用担心，如果说你的家人或者你的爱人没有办法在此刻收听到祝福的话，你依旧可以通过我刚才的这种形式让他在之后再一次听到你在音乐当中的想念。 来来来，干杯。 多少次中秋佳节错过了与亲人团聚相伴，工作上的你披荆斩棘，可是累了也想要回家看看。中秋节快要到了，与其费心挑选礼物，不妨送一首歌给他们。

刚刚还有圆圆 Cherry 在平台上特别细心的提醒了，说听听 FM 呢不能够做到马上回听，但是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你可以关注之后点击下方的功能栏974听广播，一样可以回听，让你的家人在之后收到这样的一份音乐祝福。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有声来信是来自图图女孩通过平台发来的一段声音，她呢前段时间感情经历了一些波折，此刻想要送出一首歌给自己的未婚夫。 有前段时间因为一些问题而发生了矛盾，闹了分手，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忆起两个人一起旅行，一起散步，一起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哭了好几天。我没有像别人一样去坦然地接受分手，而是选择了去挽回。幸运的是，我的男朋友对于分手也是很难过的。我们两个通过这次吵架也认清了彼此之间的感情。在此我想向男朋友点播一首歌，五月天的《知足》。 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等是不能等，不能觉得足够。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即使才是拥有。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就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 说到纪念日，每次和爱人一起度过的时候，总是有人操心，有人省心。比如说接下来的这封有声来信吧，这是来自我看看啊，他的名字叫做雨萌，一位男生，希望通过节目呢稍微的吐槽一下，抱怨一下自己的女朋友了。我们来听听他想说什么。 我今天也来给我女朋友点首歌，我感觉我女朋友非常没有，一点也不懂浪漫，除了喜欢花喜欢粉红色，其他的时候心都特别大。我们在一起的纪念日，自驾去看星星，看电影，看演唱会，都是我提醒他，他才想起来的。所以我今天想给他点一首撒娇，希望他能好好学学。 希望他能够好好学学，女朋友喜欢花喜欢粉色，但是还是不够的浪漫。好吧，第这首歌送给你。 爱你的我太过任性，的你太多委屈，我看不见你受伤的痕迹，让我还你完整的真心。